只要圣上有意相寻，臣必竭力推荐大殿下入住东宫。金钟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谢晋的加盟使他的手上又多了一副重重的筹码。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召集同道，在明处为朱高炽全力造势了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谢晋将会如何帮助朱高炽呢？朱高炽又能否顺利入主东宫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是环保局，是